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天上人间唔会有错啦， 唔会有错啊！ 深圳天上人间，边间名就费事开啊！但我好似以前节目讲过，啲网友知道就知道啦。唔知道都冇办法啦，系嘛？啊，咁有幸可以啱啱去咗嘅，咁呢排就哇，呢排玩得多啦。咁啊，啱啱就去咗澳门翻嚟啦，睇咗个百老汇嘅歌舞剧啦。The Fila Show 得唔得？ 得啊！哇，越吉就 feel 啦，驚烈之旅啊！喺澳門亦做，咁都喺澳門過咗個都叫驚烈之旅嘅咁樣。幾時講啊？一陣間會講埋嘅，即係可能下一集會講埋，或者再下一集會講埋啦咁樣嚇。咁啊，留翻先，因為天上人間咧就真係即係點解要講咧？係有個理由嘅，一陣間你就知。 係 咁，第二樣咧就我講下個台先啦。咁、那個台其實咧就我开头真谂住咧11月1号咧小光棍节搞到噶啦，咁咧嗰个系统啊，嗰个货金系统咧都仲未做好， 系 咁啊，其实有啲嘢其实有啲初稿做好啦，因为其实咧啲主持咧有啲其实每个主持咧都有幅漫画嘅， 系 咁咧都系揾啲英雄联盟去做嘅，咁啊你同阿建豪哥嗰幅咧就未画好嘅，咁我嗰幅咧就系一个Spiderman 嚟嘅。OK， 蜘蛛俠 嚟嘅，咁啊仲有有几位，有两个，其余两个都已经画好啦，一个超人嚟嘅，有一个好似石头嗰个咩， 六巨人， 系、啊、六巨人嚟，我唔好记得啦，总之就有呢几个啫，见过，嗰系六巨人咯，我唔知啊，有画就画好啊，或者个草稿我睇过晒，即系起码有啲搵啲漫画嚟做外做下宣传啊，咁其实我哋搞紧，但系反而呢啲易搞喎。嗰个货金系统咧，即系个搵，即系我哋等你哋捐献嗰个系统咧，太难搞啊！因为咧，即系我容我解释一下先啦。一就系因为帮我一齐合作嘅 partner 啦，咁佢系一个搞手游嘅老细嚟嘅， 系 咁佢好紧张咧呢啲咁嘅钱银收入嘅，因为咧曾经佢试过咧喺佢公司咧系俾人 hack 咗唔知100万定300万嘅。 系 咁、啊、一次俾人即系俾人即系为啲技术啲咩 hack 咗佢公司钱，咁佢所以佢好紧张，咁唔知觉唔觉得，唔觉得算啦，你老师照讲啦，咁咧佢所以咧佢对我呢个系统，因为呢啲系统系全香港第一个喺网台我嚟嘅货金系统，咁系第一个，咁咧佢就好紧张，佢一啲唔想衰个朵啊，所以咧一路佢连临时嗰个都未可以做得最好，咁佢唔敢推出嚟住，咁你知啦，人哋。大老细嚟㗎嘛，佢唔衰得。咁其实我衰得嘅冇乜所谓，屌你埋你冇钱㗎啦，你先。我就冇乜所谓，反正我冇乜所谓。但人哋真係唔同啲。咁所以冇法就要吞啦。咁1月十一唔得㗎嘛，11月1号唔得嘅 ,1月23号得唔得啦，唔知得唔得唔得得唔得㗎。我其实我有几个日子㗎。定咗俾佢外做 deadline 所谓 deadline。如果11月1号唔得，小光棍节唔得。咁我唔會揀雙十一嘅，因為個雙十一個個都會忘記我啦，我就諗住11月23號嘅1123嘅，或者12月3號嘅 1123 嘅，或者1月23號嘅，即係1又123嘅，或者2月 冇34號喎、 哦，唔係我知2月2號啊，或者2月3號23嘅咁啲日子嘅。啊！我成日諗定位3月21嘅， 咁你生日啦，直頭 3月嗱係啦，3月21啦，我3月20啊嘛，咁或者係呢日子嘅，一定係呢幾日子推出街六，定我都係呢幾日子推出街呢幾日，但係就但係最大鑊就係個系統未寫好，真係其實好複雜，佢唔係同你玩嘅，即係你可能呢啲又係可能寫半年，咁當然我自己網友嗰、那個即係我嗰個捐獻，即係你哋嘅買，即係我嗰個買賣你哋嗰個捐獻咧。咁其實遠遠唔夠啦，我諗住籌10皮啊嘛。 係 啊，其實而家一雞嘢到啦， 十分一啦。 係啦，今日好不幸嚇、啊，電腦壞埋。OK， 哇，今日真係黐撚咗線，約咗19把手，因為又係借咩搞啊嘛。 约咗十九八十后就嚟咗嚟湾仔十一点钟。今日突然间小云有房间就早咗。咁咁十一点过嚟早啲录完早啲走啦，系咪先？咁一嚟我试下部我自己大部一部私房电脑㗎嘛。我嚟录音㗎嘛。boot 唔到机。我部 notebook boot 唔到。咁跟住唉仆街啦。唔录咩你啊十九八十嚟緊啦。跟住我搭的士。 係。 返牛头角攞个另外一部 notebook 过嚟。 係。 呢部 notebook 靓好多啦呢部啊。但呢部我私人嘅真係私人真係我屋企用嘅、啊。就我嚟顶咗嗰部旧嘅。咁旧嗰部点呢我又要买嗰部啦。咁、啊、我唔会买部全新嘅，因为呢我要系即係某啲情况关系我系唔会用 Windows 10嘅。 係、 啊。我系换 Windows 7或者 Windows 8嘅。啊、即是软件问题 ,ok, 啊你自己明就明啦你哋啊 ,ok, 我唔会讲明嘅 ,ok, 咁所以我又要买啦，咁我睇中咗啊，我而家啱啱睇中咗一部二手 notebook 㗎啦，咁都要成三千人㗎。係。咁好快啦。 咁钱喺边度嚟呢 钱喺边度嚟呢係咪咁当然啦，如果网友可以撑嘅，如果你有啲二手 notebook, 就唔好太閪啊，因为我讲真录音其实嗰个 RAM 啊同埋嗰个Hard disk 都幾緊要㗎，嗰個CPU 都幾緊要㗎。咁、啊、如果有啲二手 notebook,、你可以唔用嘅送俾我嘅，咁我係可以㗎。或者睇下有冇啲大佬啦，慷慨解囊啦，送部二手嘅 Windows 8就得㗎。冇 Windows 10啊 ,Windows 10你唔該你每年俾多三千人我啊，或者你買我嚟買 software 啊你自己諗下 ,ok 啊。咁就咁上下啦，希望有幫手啦，或者直接有啲網友如果係真係可以好想我成功做到個台嘅啊都真係買下嘢啦，當然買嗰啲嘢到而家都未有，其實有啊，我一做就有㗎啦，但我係諗住個台開啦嗰日先順便送埋啫，即係有拖冇險啊，因為又唔係好值錢，你嗰啲幾兜嘢搞掂，你俾一千銀，我又俾幾兜嘢你嘅禮物你，你俾五百蚊，我又俾幾兜嘢禮物你，咁其實 都值得㗎，都值得、啊，我都想要嘅， 你都想要嘅，你唔使錢啦，十九八十後，如果你要就一定唔使錢啦，你係見我哥啲主持咁唔使錢，咁、啊、其他希望網友可以幫到手啦，係 OK 啦，唔講其他，即係講翻天上人間先， 係， 即係深圳天上人間啦，咁啊， 喺 同我上次喺啊就有少少。差啲，即係講下點解呢一次去天上人間呢咁全靠阿碌啦、 okay. 即係阿碌呢你知啦都係大有錢佬嚟㗎嘛咩日子有錢佬呢出咗花紅咪有錢佬囉咁有一日無啦啦真係無啦啦又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 ,ok,ok, 咁定係星期一定星期二星期二嚟我唔知係唔記得邊日啦啲閒日你知閒日好少出去玩㗎啦咪先咁閒日就收到阿碌個微信问我有冇兴趣出去玩，咁啊佢冇车，就唔可以去环江啊嗰啲地方玩，咁啊话唔紧要，咁啊即系我啱啱去完澳门啊，洗都虽然系都洗，唔好话澳门啦，呢轮我都洗咗一啲钱啊，都即系为咗将来嘅节目啊，即系食啲饭盒啊外卖啊咁样，其实咧我食多咗嘅，即系其实咧好拮据好拮据嘅而家啊，咁啊啊。阿陆啊就话，咁样嚟啦，我想喺深圳玩啊，佢问我，去天上人间好唔好啊咁样，跟住我就话，喂，如果我同你两个去，你知唔知张单几钱啊？喂，玩下想我同你，净系我同你两个去，天上人间嗰间场，你2000蚊落唔到楼喎。 系， 阿陆知唔知佢啲人有钱啊？即系点讲啊？即系出咗花红嗰啲零食有钱啦 ，OK？ 2000蚊咋？ 我请咯、啊，我请，即系讲真，当时嗰餐一定系佢请噶，因为我真系唔系好多钱，因为我仲要留翻啲钱阿朗嚟生日会啊咁样咁嗰啲，即系啲神兽团啦。我请啦、啊，咁我话2000蚊都未必得啊，因为其实嗰间场基本上你 walk in 入去唔识人，基本上我谂你。真係2000多蚊到啦，你知侍应又要俾最低消费都1800啦，係咪先，起码啦，咁开台费又要俾，咁嗰啲毛巾仔又要俾 DJ 又要俾，你认为真係2000蚊得咩，要落到楼咩，隨時3000蚊落楼，喂，咁如果3000蚊落楼 阿佬，你不如俾1000蚊嚟屌你老尾，我係搭的士去神州呢個啦，真係我真係遲都係咁樣啦，咪先吓慳返啲啦，係咪先，或者去環江都好啦，環江閒日冇咗啲消費嘅，最多咪屌佢自己帶罐啤酒去飲，屌你老尾，黐線咁可以去到，可以去到好平。咁又跟住話，喂，不如我今日話，喂，真係太貴喎，咁樣。其實我自己就唔係好多錢，咁我都想賺退堂鼓。即最衰佢就話，我請嗰下我嚟撚抱㗎嘛。即係你啲魔鬼就係咁樣，你知唔知啊？我請，喂，你請，屌你老尾，咁我都話唔去嘅話，我做天理嘅，做天理嘅，屌你咪仲係人嚟嘅，係咪先？咁樣如果我係一個咁嘅人，我喺 TVB。做一個角色都換唔到兩集啦，係咪先咧 ？OK， 係咪先？咁我話曬呢個 TVB 某程度我都配角嚟啊嘛，照計又可以做到，係咪先？起碼換五集啊！你老味，如果話你請我都唔去，我只換兩集嘅啫喎，值得。咁啊，好啦，咁樣，我就話，不如咁啦，我哋有個朋友，藍毛，咁啊，不如因為阿藍毛又有搞呢、這個天使人間團嘅，係啊，不如我問下佢啦。但我就話嗱，但係藍毛咧就一定要三條友以上。 三條以上， 嗱佢先會搞團嘅，但係有時可以問下佢，可能佢有團咧嚇，咁我跟住就我話你等我消息啦，咁我跟住我問阿碌啊，唔係我問啦，我即刻微信阿藍寶，我跟住天上人間有冇團啦、啊？我想今日想 join 你、啊，跟住阿藍寶就，因為其實即係做呢行真係佢即係覆得幾撚快嘅，即係好過張強啊！即係如果我係神州張強咧，可能今日而家覆佢咧。可能成個幾鐘頭佢先至復翻嚟，可能要瞓覺啦。咁我揾阿藍毛嗰陣大概4-5點鐘到咁樣，其實某程度我覺得佢瞓緊覺。跟住我話有冇啊？咁阿藍毛就問我，我今日冇搞團啦。佢問我有幾多人，咁我知嗌砸撚曬啦。喂，一係藍毛三人成團，至少三個人佢先會幫你搞嚇。咁有咩講啊？藍毛係點樣咧？佢係收人頭，係人頭嘅。无论消费几多度， 系 你哋每一个人都系只系俾五嚿水嘅啫。OK， 明白 啊，即系包晒酒水啊，咁唔除咗唔包女之外啦， 系 包晒酒水啊，就算嗰啲 tips 都系阿蓝毛嗰啲自己搞掂噶啦， 系、 DJ 咁啊，蓝毛做埋嘅。OK， 系啊，因为佢尽力一悭钱啊嘛，吓咁跟住佢我话我得两个啫，啊蓝毛谂谂啊佢，咁啊我即刻同阿碌讲噶啦。我同阿藍毛傾咗啦，咁啊藍毛好似扎扎地喎，咁樣，跟住唔知點解藍毛話，哎好啦，牛哥係你，咁啊晏啲福利房好囉， 哇， 屌你老母，我啱啱講，我同阿碌加埋兩個人頭係1000蚊 ，OK， 我可以話你聽，藍毛係蝕嘅，係一定蝕， 係， 因為其實我唔可以講曬人哋點樣揾錢，要揾錢呢就係、是。你知好複雜啦，佢可以用個長拆啦，有啲嘢拆翻嚟啦，咁包咗房，又有啲嘢可以 cam 到啦，咁當然佢三除八拆咧，佢係計到五嚿水一個人有三個人咧，佢就唔使蝕嘅， 係 唔使蝕，即係冇錢賺啦。兩個人佢真係計落條數一定蝕嘅，一定蝕嘅，即係唔知點解，可能貪啲集啦。即係我實要講啲集實要先幫佢宣傳㗎啦，係先？因為自己都去咗。咁啊，阿林話好啦，兩個都嚟啦。咁啊，我屌你借喎， 咁啊去啦， 咁啊去啦嚇。咁嗱，咁我就同阿碌講，喂，咁樣我哋九點，我約咗藍毛，即係阿碌話佢九點鐘先至嚟一度， 係 嚇。咁我跟住話好啦，咁樣我咪九點鐘先嚟咯。咁我大家先到去到。先到先等啦，咁样，咁啊，去到啊，都有啲几啲古怪嘅。当我去到九龙塘嘅时候咧，阿碌个打电话嚟，喂，我嚟接埋你啊，喂，我话屌你老尾，我已经喺九龙塘咯， 系， 哇，因为阿碌之头同我讲话，点解唔去？点解唔咩？佢话冇车，我哋冇车嘅话，连乜车都冇啦，香港又冇，大陆都冇噶啦，我就咁样。原来佢香港嘅车冇，大陆嘅车冇咗啫， 系， 唔知咩事啦。我真係唔知有冇未問啦， 攞咗去整啫， 可能係啦，或者人偷撚咗啦，唔撚知啊。喂，唔出奇㗎，大陸呢啲咁嘅時間。咁跟住話，屌我話，屌你話，而家連嚟車我啊，太遲啦！我而家喺九龍塘啦，我會去九龍塘，跟住去咗深圳食啲嘢先啦。因為唔食嘢會冇嘢嘔㗎嘛， 冇嘢嘔， 冇嘢嘔㗎嘛，大佬係咪先？ 咁阿碌都未食嘢，杨碌都未食嘢，咁算啦。咁啊一咁啊，我到九点钟我仲食紧嘢，我就行人啦。咁阿碌原来已经到咗啦， 系 同我知会咗阿蓝毛喺间房度啦。咁阿蓝毛其实即系做呢啲咁嘅团长咧，其实真系同我唔同噶，佢抱好多噶。咁其实咧佢所将所有消费咧，即系最捻简单嘅啫，女500坐袋， 系 1500一 Q， 2000过夜。吓，佢住佢话净系俾呢啲，你净系睇呢女先。如果譬如呢啲女唔啱嘅，佢先至揾啲7-6嚿水坐袋，2000一 Q， 3000过夜嘅俾你。 系 吓，佢因为我上次讲过啦，500坐袋同6嚿水坐袋嘅咧，个样差唔多嘅啫。 系 吓。即係講靚係大家差唔多靚嘅，只係身高問題嘅啫。 通常都係㗎啦。 只係咁樣嘅，所以冇必要真係玩到3000過夜㗎。係。OK？ 咁當然啦，我自己都唔想玩到3000過夜，因為真係好撚吉巨啊嘛。而家講吉巨啦，自己啱先識嘅形容詞吉巨。咁啊，咁啊，冇緊要啦。咁啊，真係咁啊，嚟到咪大家傾下偈先啦，係嘛？咁啊，藍毛啊，幾 friend 嘅，咪每人送咗個送份禮物先咯。 係。 送咗嗰啲叫 USP 嘅。火机啊，啊幅架又几多靓喎， 手指火机， 啊手指火机，咁可以插电嘅， 系 可以插电几多正嘅咁样，咁啊送咗俾我哋，咁啊我话多谢啦，咁啊跟住其实最捻好嘅唔系嗰样嘅，系多条线啊，充电线啊，嗰条充电线短啊，咁啊方便咧，可以我嚟博下啲充电宝，其实有啲几方便， 哦， 唔好讲嗰样嘢，咁跟住我哋成班人坐咗，我阿碌同埋蓝毛又坐喺度倾偈啦，跟住梗系嗌女啦，咁啊。因为我记得我上次我见过啲女都好捻得嘅， 系 好捻得嘅。咁跟住咧，但系我已经知噶啦，我估到啊。其实有呢日子咧，同埋时间咧，系永远都少啲女嘅。例如閒日女少啲嘅， 系 OK。同埋九点后就会差啲嘅， 系 因为讲真的有靓女18:00嗰啲嗰扎色狼拣晒先啦， 要坐晒啦， 要坐晒啦。所以其实九点钟系一个唔好嘅时间嚟嘅。 系， 其实最好就一定系几点有女睇，其实唔系嘅，话8定7点问题，系几点有女睇就几点之前去到坐低等。 系， 吓，咁当然啦，天上人间就系8:00睇嘅，我哋9:00去到就其实已经迟噶啦， 一个钟头乜都坐晒啦， 真系乜都坐晒嘅。 你一系就再迟啲，等啲女第二轮， 系第二轮，咁阿碌唔得噶嘛，阿碌要交人噶嘛， 系啊 ，OK， 咁冇计啦。咁啊，我哋就系跟住睇女啦，即系最好衰唔衰？因为第一次咧，我去天上人间咧，即系阿健哥哥生日会嚟噶嘛。之前我啊去咗天上人间坐睇完，我先去阿健哥哥生日会噶嘛。我节目讲咗啦，就觉得哇，啲路好捻得嘅， 系 好捻得嘅。喺呢次嚟，即系可能真系成九点啊，太晏。我啲路真系几麻麻嘅， 系 几麻麻嘅。咁啊，睇几转。咁當然咧，係有啲好撚標青嘅。我見到有一件咧，好都算高嘅，瘦削靚女，但係咧金魚。 係， 即係咧原來咧點樣分金魚同木魚咧？佢哋如果手擺後邊嘅咧，就木魚。 係， 手擺前邊定係手擺？係、哎、手擺前邊嘅係死撲街咁多嘢幾多？ 是但啦， 總之睇手擺喺邊度啦。 係， 擺前邊就同後邊就唔同。佢一個就一個出街，一個就唔出街啦。 摆前就去马嘅， 系手摆前边咧就可以去出街嘅， 系啦。 手摆后边 咧就缩拖嘅， 系啊，就缩拖噶，缩拖啦，系缩翻条杠，缩杠啦，咁你都缩啦，啊咁样嘅。咁我见到条女好卵靓，我同阿碌都话：，喂，嗰条得喎，屌手摆后边。 咁系因为咩原因咧？离姨妈定系佢本身系？ 冇啦，冇问啦，你知呢啲咁嘅属于贵场嗰啲，我都唔会成日去啦，系咪先？ 系 啊，咁而且都当然 都唔系好贵啫。 系如果我有理由解釋呢間場點解佢阿藍波可以做到5嚿水咁平啊！我可以解釋過 啊！唔係啊，我話就算女都唔係好貴啫。 但如果3000貴唔貴啊？ 3000就貴咯。 係咯，即係有時有啲女去到3000過夜。 咁上次嗰個金魚坐咗係幾多錢啊？ 我話金魚6嚿咯， 六嚿，即係佢係3000嘅咯。如果照計翻， 我估計六嚿啦，因為喺個高度， 我 覺得零零舍標青到震嘅。即係如果呢啲女擺喺神獸你冇可能坐得到啊！ 系， 因为一入到嚟就即刻融化，就俾人钳噶啦。啊，咁可以系去到咁撚柒靚，咁啊即系仲所以，即系见到嗰条靚女， 系 因為阿碌已經揀到女啦。 係， 我見到嗰條靚女，哇！梗係揾佢附近嘅女嚟做目標啦。 係， 睇多幾次越睇到又，哎呀，越嚟越閪啊！點解？屌你老尾！唉，跟住最後咁啊，唉，每晚其實唉都揀啦，因為嗰時已經九點幾 啊， 因為你知啦，要玩啫嘛，嚇。咁跟住咧咁啊，唉，我試咁揀咗件。OK 嘅女仔啦，都唔差嘅，佢样都唔差，一阵俾相你睇下。 OK， 好 ，OK， 都 OK 嘅。我当然系阿碌嗰件靓啲啦，阿碌嗰件女即系似翻个女仔嘅。 系， 我嗰件女就唔系唔似女仔，即系似个村姑咯，即系村姑化妆咯，即系个村姑又唔好丑怪嘅村姑。 系， 但系就好似，哎呀，好似硬系觉得，好似有阵土气啊。 系系， 啊，咁你可以话佢纯情啊。 明白。 好，咁但佢纯条龙尾咩？喺度见到啦，你。你係減除咗純情兩個字㗎嘛，你喺呢場見到呢啲咁嘅女仔係咪先，咁得個樣我 ok 純嘅，咁玩啦，咁開頭呢我睇女嘅時候啦，咁我就燈光火著㗎喎，我就同阿媽講，喂，因為其實我上次見過生日會之前呢去嗰時候呢都係咁光猛嘅， 係 喎，喂，唔好唔係成晚都咁光㗎嘛，阿林媽話唔係㗎，可以教細啲隔咁啲㗎，唔好睇完女先教咁啲咁跟住係啦，我哋搞好晒女啦，咁跟住阿蘭波就淡啲啦，吓，我真係唔諗明點解教下暗呢，咁個燈光無端端又會慢慢光返喎， 係 越嚟越光喎，又光好好好好似啱啱開頭睇鐘嗰時候咁樣喎，好奇怪喎，跟住即係我就覺得，喂，你太光就冇氣氛㗎啦，你太光係揀女有用嘅啫，係咪先，咁都唔緊要啦，都照玩啦，咁樣 ok，咁玩到12点钟，咁你知啦，即係我哋一个极限㗎嘛。 係。 就叫做12点钟个极限㗎嘛。灰姑娘极限。OK， 系咪黄子华讲啊， 係。 灰姑娘极限。咁我哋灰姑娘极限就係碌嘅极限。OK， 咁阿碌呢就12点钟要搞人。跟住要交人㗎嘛。OK， 係啦。咁阿碌话得啦，咁几钱啊，我畀一千先，阿碌话畀一千蚊啦，吓。畀阿蓝波啦。咁阿蓝波当然啦。曾經呢佢當時都帶咗佢兩個孫女嘅。 佢真係孫女。 佢真係本來諗孫女嚟 㗎。OK。 我睇佢真係18歲左右啦。 係。 嗱我已經好撚我已經好撚即係好撚即係唔犯法咁講。 OK。 我睇佢18歲左右到啦咁已經大定細。 明㗎啦。 係咪 over 定係單個18你自己諗。帶兩件咁嘅孫女出嚟。 長毛啊咪阿藍毛都唔係好老啫。 但系嗰两件女真系好卵young啊嘛！ 阿蓝毛望埋佢都尚算中年啫嘛， 中年咯，咁咪生得咪生得 都唔系 生得孙女咯。我啲小学同学啊，我啲小学同学啊，做阿爷啦。 喂，蓝毛真系大镬！喂，蓝毛真系襟睇嘅，都系三廿零岁。 啊，系蓝毛，系蓝毛话事，你老细送个火机俾你。 哦，多谢 你老味黐线。OK， 咁因为嗰班女就喺沙湾蒲开嘅。你沙灣出名㗎啦， 多靚妹 多有錢㗎嘛，咁就帶咗兩件靚妹過嚟，咁帶多個朋友過嚟，咁我就明啦，我嗰個朋友肯定要夾錢啦，屌你老味，三個唔使蝕啊嘛，咁喂，屌你唔好意思啊，藍妹無啦啦屌你嗌多㗎啦，嗌多個人出嚟， 咁嗰兩個孫女係藍妹嗌過嚟定 係？係啦，係嗰條仔帶過嚟嘅， 哦 ，OK， 就嗰兩嗰兩個靚嗰兩個孫女都嗌藍妹做阿爺嘅。 OK，OK， 好咁簡單啦，即係藍毛想溝嗰啲女咧，都叫阿嫲嘅。 OK，OK， 突然間好撚柒佬啊！即係我大老婆，你講我廿歲啊嘛，你阿藍毛溝你嘛，咪叫阿嫲咯。我屌你老，哇！真係好撚柒，好撚柒慘。咁啊，即係藍毛咁啊，帶啲孫女出嚟，咁啊，所以佢嗰個朋友就冇坐台啦，就玩兩玩阿藍毛嗰兩個孫女啦。咁啊，阿藍毛都係玩佢嗰兩個孫女啦。咁我梗係玩我自己件女啦。OK， 咁啊玩啦。今日諗望下望下，咦？藍毛有件孫女都高。高大瘦啊， 系 高大瘦， 高大瘦 大喎、啊、 ，OK， 即系唔系我讲嘅，因为呢啲即系我对个胸咧，其实研究唔大啊 ，OK， 都系咁嚟阿碌，阿碌你知，阿吴家等自己已经拖住件女，仲要斋及女噶嘛，OK， 及嗰条，哇，好讲，即系之后阿碌话嗰其实嗰条高妹都大波噶，我话我谂啊，系如果你两个大波又与我何干啊，系咪先 ？OK。好啦，咁啊讲完啦，咁阿碌啊自己同嗰件女走啦，咁阿碌走去边度呢？啊问题就嚟啦，即系咧当时咧第十二点大家想走啦，咁我就book 维基啦， 系 book 维基啦， 咁其實我 account 冇錢，我 account 冇錢啊。咁我諗住，因為我附近我個紅包有錢㗎嘛，咁、啊、我諗住將啲錢移去 account 度，由 account 嗰度扣數買租酒店啦。咁啊，我微信有錢嘅，咁我咪過咗三嚿水落去 account 度咯。跟住啲佬話唔有撚牌啦，夜晚我話唔係啊，冇錢喎、啊，屌你老咩咁樣。 夜晚有撚牌嘅意思係咩？ 有撚牌先至過到數。 哦，唔係即時噶， 唔係即時噶咯。原來係咁，坦白講，真係唔係即時噶。 O K， 即係以前咧，我係用微信嗰個付款咧，啲錢扣落去銀行度咧，15分鐘就有噶啦，15分鐘之內就有噶啦， 都仲要15分鐘。 係、哦、啊，咁我以為15分鐘有咯，原來夜晚唔係噶。我因為我好少夜晚啊，過錢啊。 我可能唔係啲銀行嘅辦公時間啊，係咪咧？ 咁我唔知啊，因為通常我都係晏晝過錢，所以我晏晝好撚快。吓、啊，都系15分钟。咁话呢次原来要等，等即系等咗一段时间啫，都冇啊。咁啊唔紧要啦，我话我订咗房咯，到时我俾 cash 咯。咁我有 cash 嘅，但我谂住订咗房，啲分数高啲啊嘛， 系 吓佢啲积分会高啲啊嘛， 系 咁悭悭埋埋又够一次吊閪噶啦嘛， 系 因为你分数高咧，即系储咗啲分咧，佢会送啲酒店俾你噶， 系、 啊、所以我成日贪埋呢啲嘢，所以成日喺微信付款咯。OK， 咁啊。冇啦，咁唔好讲我啦，咁讲阿碌啦。咁阿碌系咪租酒店咧？原来唔系， 唔系。 阿碌系去咗条女屋企喎。 系， 因为其实啱啱先知，最后先知嘅咋。阿碌话条女惊，佢话呢排好严啊。 系。 唔想住酒店。 系。 同阿碌讲噶咋？扑你嗰间唔肯同我讲啊。咁家阵啲严，你同阿碌讲。咁我都同你玩过下噶，差个识真话系啊。是开过你四个六啫，屌你老咪，你唔使同我讲啊，系咪先？你话嫌我啊，屌你老咪，我即刻第二个谂法啦，我即刻唔住唔租维也纳啦，屌你老咪，租间贵少少啦，屌你六山酒店啦，屌你老咪，真系咪先？租呢啲啦，系咪先？咁佢有冇同我讲？跟住原来咧，嗰条阿碌咧就再去咗见佢条女屋企喎。 系 ，OK， 咁样你咁啊，你唔关事啦吓，因为其实我唔好赞成去人屋企啊。咁阿碌就悭翻啦， 系 啊，净系俾1500。可能有啲俾 tips 嘅，咁啊慳翻啲 可能俾2000添佢， 嚇俾2000添啊，唔知噶啦，咁啊慳翻酒店錢啦，咁啊就安全啲啦，係嘛啊，真係喺個心態度啊，係 OK， 咁啊阿碌走咗啦，咁我見到屌，因為我仲等緊啲錢過啊，我可能以為真係可能最遲咪半個鐘頭，我咪玩咗半個鐘頭，咪猜咗半個鐘頭咯，咁猜到啊，都唔得啊，唔算啦，算啦，我哋都系去维也纳先啦、 啊。但系你嗰条女又唔惊噶， 一阵间同你讲啦，系咪先 ？O K， 吓咁啊，咁啊，维也纳，跟住我就，因为我带咗个腰袋噶嘛，嗰个咩、那個、斜尾袋噶嘛， 系， 咁斜尾袋咧，其实入边有一支神山虎， 系， 吓、啊、我入定咗一支神山虎 ，O K， 吓，咁、okay. 啊、我费事喺酒店饮咧，我就借啲嘢喺厕所， 系， 又挤 K 房嘅厕所。就焗晒啲神嗰支神山虎先， 系 冲定嘅神山虎先，咁冲咁啊摆去厕所啊嘛， 系 费事喺条女面前饮，佢问你咩嚟嘅，哇点解用嘅咁啊无谓啊嘛，系先 ，OK， 饮啦，咁啊即使一饮完之后出翻嚟，扮完扮去完厕所出翻嚟就跟住同二女去维也纳啦，咁佢话即系即刻俾钱啦，上房啦，冲凉啦，佢就系各自各冲 ，OK， 系 佢跟住捞咗块毛巾出嚟啦，我又捞住块毛巾啦。等佢啦，等佢出嚟啦。跟住佢就同我讲：呢排好严啊！ 咁嘅，终于讲， 我你老咪死咩？而家自己同我讲啫。我觉得我真完全唔知严唔严。我话呢排好严啊！唔过夜得唔得？ 又系咁， 又系呢招。 系 咁平时啊，我就好捻柒嬲噶啦。 系 咁呢啲真系吉句啊嘛，吉句咁样2000同1500都悭翻500啦。 系 诶，咁、哎、我话啊算咯，唔紧要咯，但系下次唔好啦。OK 啊 ，OK。啊！你话好啦，跟住啊，梗系打下企下轮啦，咩啦咁啊？啊，即未讲完之啊，因为饮咗神山虎，咁去冲凉嗰时候啦，咁顺便喺冲凉嗰时候一定开个大噶啦， 系咁又泵督屎啊嘛， 系咯， 最中意噶啦， 但系不胜酒力啊， 系 汤将所有神山虎料啲都唔喺入胃里边汤翻晒出嚟 ，OK 等于冇饮。咁咪几多大喎？我又冇士啤， 系 我又冇士啤喺度， 好彩一 Q 啫， 好彩一 Q 啫。咁啊，真系忍无可忍，神山虎啦。咁啊，都冇办法啦。 咁啊都对诊呀，唔通话阿小姐等阵先，我今日冇带咖啡嚟，屌你老母，不如即系走咩？唔得噶嘛，咁啊，即系其实惯咗用神山虎咧，即系好玩啲啊！即系唔好话神山虎系令到你即系好似靠佢咯，有佢系真系好玩啲咁多啦。 系 吓，即系硬嗰度你真系好啦，好玩嘅，你即系你唔肯实名嘅啲网友，如果就系、是、就系、是、炒听节目，你唔肯实名嘅，系好玩啲嘅啫。 系、okay? ， 但系冇咗神山虎咧，系咪唔好玩咧？咁亦都唔系嘅，好似呢次咁咪唔系咯。咁啊，首先梗系。打下 K 轮啊，同嗰件女唔捻就俾打添噶，唔就俾打添噶， 系 吓、啊，即系懒姑咁啊，咁你都系今日归家除咗咗佢件肉咩个毛巾啦、 啊，系 一睇，哇，使唔使咁大？系使唔使咁大？ 乜嘢咁大先？ 对波使唔使咁 ？O K， 即系你知道啊，其实咧我唔好识睇到一波大定波细噶嘛， 系， 即系你知咧，其实。冇準則噶嘛，你就咁靠肉眼睇，而家啲嗰啲疤真係屌你咯，咪即係玲瓏浮凸啫嘛，搞到你係咪先？所以我唔信得佢，唔信得個疤噶嘛，係咪先？我見過好多，好撚柒大個波，一除咗個疤之後，哇，係屌你咯，咪唔係啊嘛，平到咁嘅喂，我見好撚多噶嘛，當然我冇所謂啦， 係 咪先？我見到哇，呢、這個真有波喎， 係 佢可能係我今年屌。唔好话最大嗰个啦，都可能排二三大个波， 系 即系有冇 C 我就唔真系唔捻够胆讲，其实唔好识分 A B C B 都一定有啊，话俾你听，一 A 太多咯，一样样 B 一定有，而且咁我而家我瞓我打住阿 K 轮，跟住我就即刻摊喺张床度啦， 系 咁跟住咁啊等佢招呼下啦，条捻唔担嘅，招呼下啦，捋下条遮啦， 系 佢又帮我带袋啦，跟住坐入嚟。一坐落嚟，哇！你即系佢坐上嚟噶啦，咁佢对波就向地心吸力向下堕啦。 系 见到哇，两个中雨石，有两个骰盅喺度。我屌你老母摇下先啦！你开我三个六咁捻过瘾，而家我有两个骰盅，屌你都实赢啦！屌你老母系咪先？开边个得咧？屌你老母！哇，都真系几多好揸手。 系 即系你可能啲村姑咧，啲乡下村姑真系嗰啲波大啲嘅，唔知点解城市女先嗨啲嘅就真系咧。 系 真系村姑真系好啲。咁啊，又其他去做啦。诶、欸，好彩，证明一样嘢，我唔系一定教神山虎嘅。 O、okay. K， 都全程都有少少醉啦吓、啊，有汤过啦。咁样都全程都好舒畅咁，诊佢啦。啊，佢跟住你话，哇，你好大力啊，梗系啦，哇，教神山虎啊，屌你老母，我唔大力。屌你老咩？我自己会觉得自己咪搞神真苦。屌你老咩？我拉閪，我特登劲啲嘅，咪蠢咯。因为第一劲啲嘅关系，我当然好快啦， 系 快啲嘅关系啦。咁啊，好射咗出嚟，跟住我话，喂，我话你系嗱，你仲会唔会留深圳啊？过年，因为其实而家我不断揾紧啲女咧，可唔可以过年啫嘛？ 系 嗱咁啊，佢话唔会啦。我谂住玩过年之前我就走噶啦，咁翻唔翻嚟都唔知噶。哇，哦咁啊算咯，咁啊算了，我心谂咁啊算咯，红包都唔俾咯。咁啊屌完之后咁啊就咁啦，谂住唔使俾红包，冇俾红包，冇俾 tips。 系 啊，因为佢唔系嗰杯茶，太大个波。 O K。Okay. 好你老味，咁样大个波系咪要罚先？好你老味，细细个咪好咯，细细个咪好啦，可爱啦。咁样七大个，我惊啊嘛。咁佢咪罚你冇利是，系嘛？不过啱啱琴日我都俾咗一嚿水喎，俾一嚿水利是佢，咁啊算啦，当我俾咗。跟住我得啦，你攞1500走啦，咁咪走咯。咁之后我咪瞓咯，瞓第二朝，咁咪醒咯，醒完之后咪完咯。OK， 咁啊玩咗呢一个咁嘅天上人间之旅啦。咁其实咧。其实 over 咗啦，都可以讲少少啦。 系 阿蓝猫嘅天上人间咧，同我哋去自己去天上人间有少少分别噶。因为咧，阿蓝猫订嘅天上人间咧，喺天上人间隔篱嗰间酒店嘅一层楼，一两层楼。咁其实系咩事咧？系以前咧东莞严打嘅时候咧，天上人间咧就喺因为佢封咗场， 系 佢惊俾人查咧，就喺隔篱酒店咧就 set 咗一层。我系做隔楼 K， 就我系走鬼用嘅， okay. 即系如果太阳啦，天上人间唔开，咁佢就开呢间专做熟客， 系 咁而家风平浪静啦，系咪先？ 系咪先？咁啊，冇唔开封平案证啦，冇乜事啦。咁啊，喂，嗰度立空租，不如开埋佢。咁嗰度开埋咧，就专俾一啲咧我哋搞团嘅朋友啊，即系可能喺网上面搞啲团啊。咁啊，佢俾一个叫优惠嘅价钱， 系 啊，几钱我唔知噶。就同嗰个团主拆，即系同阿蓝宝拆啦。咁啊，可能啲女又一拆啊，当佢爸爹哋咁啊。咁啊，阿蓝宝一就要，即系嗰啲团长就要包，唔知一个星期要包几多日啦咁样。咁啊，俾个优惠嘅价钱你。咁你玩完之后咁样有赚钱，你赚钱，你只不过每次就加条数俾，可能每个月加条数俾嗰间公司。总之你就任你玩啦，就系咁啊，就系咁样咯。所以咧，你唔系真真正正喺天上人间入边玩。OK， 系天上人家，即系啲女系天上人间过嚟嘅啫。 系 OK， 系天上人家啲女啫。 但系啲硬件都系差唔多嘅。 如果我坦白讲啊，如果真正天上人间，个装饰会靓好多添，更加靓啲。 哦，会靓。 更加金雕玉砌。系、okay? ，但系嗰间只系一间临时，当时系临时突然间砌出嚟嘅卡拉 OK 房，就始终即系灯光都唔差，都唔系好好，都唔系好啦。啊，仲系用嗰啲嗰啲空调啲全部其实都搞得唔系咁好噶，啊嗰啲嗰临时用啊嘛，临时用啊，即系间酒店嗰度间出嚟咁啊，系会差啲噶， 但系都可以接受嘅， 接受嘅，干净企理嘅， 吓、 哦啊，但系如果你话咧好豪，但系你谂下，喂，而家呢次我同阿碌两个人就1000银，但系如果譬如我哋下次自己去三条友，又要四条友，每人500蚊系唔得噶咯，如果我哋自己屋宴去。即系玩正天上人间嗰栋 building， 系 喺呢度跟阿蓝毛，你先至可以有500蚊搵天上人间女啫，吓、啊，所以就讲嘢，咁广告就嚟啦。即系如果你啲网友咧想搵蓝毛嘅微信咧，其实可以问我攞嘅 ，OK？ 嗱，蓝毛就当然唔系，麻佬唔系成日有团，唔系成日天上人间团，但系你识咗佢咧，可以问下佢几时有团，咁佢会同你哋讲噶啦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 okay. 下个礼拜睇下讲。呢、這個 feel 啦，即係你個經歷之旅好啊，定係講一件外賣之一件外賣啊，諗下先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 ，over 曬啦，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